嘿，你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？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这首歌叫爱从零开始，它代表的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情绪。在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在你一个人失眠，在你一个人出去拉活的时候，可以让这首夜歌陪着你， 但如果你想治愈感情的伤口，那他可帮不了你，而这首歌可以，它就叫伤口。 我们彼此留下一个无法痊愈的伤口给对方，痛着醒来，痛着入睡，即使早已远离当时的战场。昨日的笑容无法出现在今天的脸上，那些模样历经沧桑，宁愿提醒自己该如何学习遗忘。伤口被时间挥落，伤口让勇气沉默，伤口没收了原本属于我蓝色的天空。你爱是可以温柔，伤痛让我去承受，伤口竟成了如今找寻你的线索。笑容无法出现在今天的脸上，那些模样历经沧桑，宁愿提醒自己该如何学习遗忘。伤口被时间挥落，伤口让勇气沉默，伤口没收了原本属于我蓝色的天空。你爱是可以温柔，伤痛让我去承受，伤口竟成了如今找寻你的线索。伤口被时间毁，伤口让勇气沉默，伤口没收了原本属于我蓝色的天空。你爱是可以温柔，伤痛让我去承受，只是别忘了原本属于你的是我。 现在要说给你听，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，我只想这样， 唱歌给你听， 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。 这里是夜歌， 你在说给谁听？季节轻轻轻轻地展开，仿佛有双翅膀慢慢慢慢立起来。天美的如美的暖暖的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 在这个季节轻轻轻轻的摇摆，仿佛有种声音在我耳边飞旋。甜美的柔美的飘渺的歌声洒在我的心上， 小果的花舞。听着花舞，我和往常一样推开门，想去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。可或许是太多情感浑浊的喘息，外面的空气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新鲜。于是我又躲进这首夜歌里，让它带我飘上天去。可它不能停，否则半途我会掉下来。我们待会儿见。 轻轻的摇摆，仿佛有种声音在我耳边飞旋。甜美的柔美的飘渺的歌声洒在我的心上， 绣花针，羽毛扇遥指千军阵，金盾裁几寸，看铁马踏冰河，丝线风韶华，红尘千丈刀，山水一程，风雪再一程。红烛枕五月花叶深，六月杏花村，红素手青丝万千根，姻缘多一分。等残阳照孤影，牡丹染铜樽，满城牧笛声，一人一马望君踏归程。君可见刺绣每一针，有人为你疼。君可见牡丹开一生，有人为你等。江河入海奔，万物为谁春，明月照不尽离别人。君可见刺绣又一针，有人为你疼。君可见夏夜秋风，有人为你等。翠竹泣墨痕，锦书画不成，情真一线绣不尽。 像三月雨纷纷，四月绣花针，羽毛扇摇着千军阵，锦缎裁几寸，看铁马踏冰河，丝线风霜花红成千丈冰，山水一程，冰雪再一程，黄竹针五月花叶深，六月杏花村，红酥手青丝万千根，姻缘多一分，等残阳照孤影，牡丹染铜樽，满城落笛声，一人一马望君踏归程。君可见刺绣每一针，有人为你疼，君可见牡丹开一生，有人为只有破镜千万针，杜鹃啼血声，芙蓉花数过尽缤纷，转眼成归尘，战歌送离人，心人欲断魂，弄清你一次花当真。君可见刺绣每一针，有人为你疼，君可见牡丹开一生，有人为情真意深绣不尽鸳鸯枕。 一个一个登场别害羞， 上去留给怪叔叔， 请就声音下了铃， 大家一起指挥部， 一句句快乐在传播， 爱不喊要再尖叫， 在我身边不许打跑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。

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，想想你的暧昧，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 喂，你好，五块钱豆皮是吗？啊，两个油麦菜，别的呢？要一个火腿肠是吧？几号楼？九号楼514，知道吧？再见。嗯， 我是那个卖水果的店主，每天工作挺晚的，咱们小区年轻人挺多的，每天晚就是一天到晚。挺累的，到两三点钟才能打烊。 都分开太久了，谁曾令我默许，谁不懂何谁已减退，泪停在 记忆当晚接近凌晨时穿起，那样凄美，靠着伤悲，沿路相随，难道也许我未曾将爱实现，由你陪衬。 安静的夜里，有人在回忆，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那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 琪的一首歌叫《保持距离》。一个人思念不算苦，思念一个人不算难，苦和难的是那个人不知道你的这份思念，这种距离到底有多远。来听听看，它就叫陪你左右。 不许你轻说，说出你心里的痛，这种感觉我沉醉美丽里，沉淀在心中的湖底，因为你在我最深的心中，你刻下最美的印。 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一个 抓住你的视线。 走就走。听这首歌，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看过的一部电视剧《越狱》，想不想让我帮你越狱？耳边这首夜歌，你可以想象成狱中的一段放风的时间，可你必须在歌声消失前做好以下准备：收拾一箱子足够你生活一个星期的行李，订一张去海边的机票，约上你的那位知己，然后悄悄地溜出去。这一切还有一个前提，你必须有一张爱的地图，你必须沿着这张刻着你心里的爱的地图，从它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逃出去。怎么样，准备好了吗？那好，说走就走，我们